在树林在花中在胸头上面，是真千香兰花开在我心间，构思雨柔若金白如玉手生根，半双眼睛眼间情款款，兰花只在一枝寻和千百遍，是否看见了永远， 小小小小小小小永远有千年，千朝不朝朝朝 解题，如果你疲惫时别忘